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今天也来跟大家解说一个经典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尼福德和中信球团以及兄弟象三者之间的故事。在故事开始之前呢，一定要先来解释中信球团跟现在的中信兄弟以及以前的中信金的差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解释的是中信球团。中信球团在2008年以前有认养一支球队，这支球队就叫做中信金。之后中信金的高层因为不玩了，所以将中信金球团解散，一直到2013年以后，兄弟象因为转卖中国信托才接任了原本的兄弟象，变成了现在的中信兄弟。那么中信球团和兄弟象以及尼福德这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就直接快速的看下去吧。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年纪只有23岁，大学刚毕业的小尼决定投入中华职棒选秀，而在中华职棒选秀会上，中信金看上尼，决定将小尼纳入了球队当中。在经过了一年的代训选手之后，尼福德正式成为了中信金的其中一员。在第一年，小尼就缴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表现，虽然说胜投跟败投的差距数高达5，而防御率只有 3.53 的成绩。这个原因是因为中信金的球队在当时他们的打击能力并不强，所以说导致尼福德的胜投数跟败投数差距非常悬殊。一直到2008年，小尼都还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投手，虽然缴出5胜12败的成绩，但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中信金打线薄弱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尼福德本身的战力不强。他甚至还拿下了3阵王。但是在2008年底，中信金的高层决定不玩了，他决定将球团给解散，而同时也发生了黑米事件，米迪亚暴龙队也在年底决定解散。那这时候问题就来啦，米迪亚暴龙队的球员跟中信金的球员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没关系，这时候中华职棒就来了。中华职棒决定举办一个特别选秀会，将米迪亚暴龙跟中信金这两队的球员都纳入这个特别选秀会当中。当然小尼也就不得不参加这次的特别选秀会。但是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小尼因为缴出非常漂亮的表现，所以外界就传说已经有很多国外的球团都和小尼有接触过了。当然手上握有特别选秀会状元签的兄弟象对于这件事是非常的关注，所以说呢，他们就去找尼福德谈了一下。在经过了两方的会谈之后，兄弟象还是决定在特别选秀会上将尼福德以第一轮第一指名的签选入了兄弟象当中。但是 But 尼福德在这时候决定选择加盟国外的球团底特律老虎队。哎，当然兄弟象这时候就不爽啦，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你不是已经跟我说好了你要加盟我们兄弟象吗？你不会跟国外的球团有任何的接触。当然外界的球迷对于这件事也是非常的不爽，也会觉得说你算哪根葱啊，就算你从国外飞回来我们也不见得会要你。当然这时候年纪轻轻的小尼就跳出来说了，我早就已经跟红领队说了，我参加这一次的特别选秀会是因为职棒规定的，我早就已经跟国外的球队有很多次的接触了，希望你们不要浪费自己的状元签来将我选入了球队当中。当然已经和大联盟球队签约的小尼不可能突然间说啊，我不要打了，我不要打了，我还是回去中职好了。所以说呢，他就成为了底特律老虎队的一员。在经过了几年的美国独立联盟、大联盟和小联盟的洗礼之后，小尼进化成为了中尼。中尼也在2014年底的时候决定回到台湾加盟中华职棒，但是因为那时候中华职棒改变了规定，所以就变成说中信兄弟有优先和尼福德讨论合约的权利。但是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之后，尼福德和中信兄弟迟迟未达成共识，最终双方讨论合约也就告吹。当然这时候外界又会开始猜测啦，我2008年的时候选你，你不要，现在我跟你讨论合约你又不要，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兄弟？最后尼福德也在2015年中的时候投入了中华职棒选秀会，也在2015年的中华职棒选秀会上被义大犀牛给挑中，正式成为义大犀牛的一员。这时候呢，我们将时间线咻的一声快速拉到2020年。在经过了5年的洗礼之后，中尼正式进化成为老尼。但是老尼叫做老尼就是因为他是老将，老将身上可能就会有一些的伤。老尼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肩膀的受伤，导致他的球速只剩下130公里到140公里上下，就算去年还投出生涯新高的152公里，但是今年因为受伤的关系， 所以说呢，球速就瞬间掉到了130公里到140公里，也就因此压制不住中华职棒的打者。在2020年底，富邦悍将正式将尼福德纳入战力外宣告，这也就意味着尼福德必须要重新找过球队，不然他的球员生涯就会因此告吹。这时候外界就有很多的猜测，尼福德是不是就要在今年这样子退休了呢？但是并没有，到底是谁选他呢？这个人就是中信兄弟。没错，中信兄弟决定邀请尼福德来参加春训。在接受到中信兄弟的春训邀约之后，尼福德表示他的心里只有满满的感谢，虽然已经一阵子因伤所苦，但是还是遇到了愿意接纳他的球队。他只希望自己的手能够加点油，让自己找到原本的身手，并且能够帮助到球队。而这一次的加盟也有如双方正式讲开了一般，无论是球迷本身或是球员本身，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怨言，甚至可以看到很多球迷都非常期待尼福德的加入，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义军的行列，继续为自己的球员生涯创下更多的篇章。在春训期间，尼福德也正式通过了中信兄弟的测试，中信兄弟也和他签了一个合约。在为中信兄弟效劳的期间，尼福德都只有在二军出赛，而在这二军出赛的8.1局里面，尼福德投出了4次的中继成功，2次的救援成功，以及 1.08 的防御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但是后来5月的时候，因为疫情延赛，尼福德和中信兄弟双方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不再延长原本的合约，尼福德也在5月的时候正式离开了球队。尼福德绕了一个圈，最终又回到了兄弟。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中信球团以及兄弟象和尼福德三者之间关系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及的，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跟我做讨论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年纪只有23岁，大学刚毕业的小尼决定投入中华职棒选秀，而在中华职棒选秀会上，中信金挑中了中国，而同时也发生了黑米事件。那这时候问题就来啦，中信团是什么鬼？我已经跟国外的球团有接触过了，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浪费你们自己的状元圈。但是因为那时候中华职棒改变了规定，所以就变成说中信兄弟有优先和尼福德，但是因为那时候中华职棒改变了规定，所以就变成说中信兄弟有优先和尼福德啊。